的人才来发展。滨海新区计划到2020年引进诺贝尔奖获得者、国家两院院士等顶尖人才10名左右。太原市社会救助服务脱贫攻坚2017年行动计划出台，规定年度脱贫且退出低保的家庭，可按原低保待遇再享受6个月的过渡期政策，以保障其稳定脱贫。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酒香甘甜，入口醇和，五粮纯酿干邑杯酒。干邑杯酒精选高粱、小麦、玉米、糯米、大米酿造，好喝不上头。干邑杯酒，乾隆西大街203号，电话1583267-5399。三河珠宝城春节狂欢，优惠不断，小年至大年初六，鸳鸯金楼万全金买十克送一克，旧金全场零损耗、零折旧、零差价升级换新，更有年货好礼送不停。三河珠宝城。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有雪雷陪着你。支付宝昨天是发布了2016年的全民账单，你的朋友圈被刷屏了吗？这是支付宝是说，通过全民发的账单来看哈，首先像上海啊、浙江、北京、福建、江苏这些地方的用户，当地的人去年2016年一年在支付宝上的人均支付金额，人均的哦，超过了10万元。比如说举个例子，上海的用户2016年的人均消费是最高的，达到了14万8000块钱，是2015年的1.5倍，而且从总的消费金额上来看，广州是排名第一的，占全国总支付额的16%。另外呢，有一个最新的是说呢，这些支付宝的这个消费啊，其实大部分都是通过电子钱包来消费的，就是移动客户端，就相当于我们的手机里头的微信啊、支付宝啊，像这样的电子钱包。那比如说在西藏，90%的支付宝支付是通过我们的手机完成的，青海还有甘肃的移动支付，就手机支付啊，比例达到了88%。反正我昨天是稍微看了一下我的朋友圈，基本上昨天一天都在晒这个支付宝的去年一年的消费总额哈。我的朋友圈呢，基本上晒的都是几千块钱的，你知道，反正我的水准，朋友圈的水准啊，基本上保持在年消费不超过万的水准上。但是我刷着刷着刷着，突然眼前一亮，你知道吗？竟然有一个朋友晒出他300万的消费账单，我赶紧在下面留言，我说哇，晒300万消费的这位朋友，以后我 P 图就找你了啊。完美无缺，一点都看不出来是假的。 我会记住我们拥抱的温度，我会守护我们回忆的拼图，爱情是长长的旅途，是你给我第一步，我看不出没有明天的阴影。 怀疑我怎么了，说话说到吐了，我写歌写到疯了，我爱你爱到忘了，天知道我又怎么了，不舍得舍不得被分手了，舍不得不舍得散了，心里的我是我的忘了，原来我只是突然累了，原来我不说了，原来我想着撑到哪直到睡了，我开车开到傻了， 我看书看到你了，开始怀疑我怎么了， 说话说到吐了，我写歌写到疯了，我爱你爱到忘了，天知道我又怎么了，不舍得舍不得对分手了，舍不得不舍得算了，原来我只是突然累了，原来我不说了，原来我想着撑到哪了，原来我不只是突然累了，原来我不说了，原来我撑着撑到麻了，原来我不爱了。 伤心的我们的故事，你坚持着你的版本，我没力气争执，误会了听错了随你编故事，心碎了无所谓再伤心一次，心碎了就再让你最后一次， 因为一零三三，一零三三，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一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三 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开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次第开， 排列七排列五，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三合启航教育火热招生，雄厚的师资力量，良好的学习环境，先进的教学理念，助力孩子备战中考。15人一班小班化教学加跟踪式辅导，孩子进步更明显。0316-3528-755，3528-755。 品艺术之美，修气质佳韵。注意事项：对外开放花道、茶道、香道培训，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让艺术相伴，让气质相随。富达天马携程北侧2楼，注意事31590000。 国驶奔驰无忧车亲情上线，5年保修，用车无忧，小投入大保障，无忧团队24小时保驾护航，更获22项价值5万余元的升级服务。详询国驶智达奔驰0316-3725-888。 双汇宽带迎新春，惊喜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1年双汇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3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双汇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1666。 生活与梦想就是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因为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继续收听雷人秀。的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啊，英国的乔治小王子和夏洛特公主的妈妈，也就是英国剑桥公爵夫人哈，经常呢会在网上发一些他们你知道贵族的生活嘛，比如说他曾经发过他们家小乔治啊哥哥抱着夏洛特公主这个妹妹一起的合影，还有一张就是小王子第一天去上这个平民幼儿园的时候那张照片，而且这些照片呢都很多萌照啊都登上了世界各大报纸还有杂志的头版头条。那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现在英国皇家摄影学会，我跟你说这个皇家摄影学会它是一个慈善组织，现在要授予这个凯特，就是这个他们的妈妈啊，就是公爵夫人，要授予她终身荣誉会员的头衔。那作为对于凯特的在摄影方面的才情啊还有热情的认可哈，那凯特呢也是第一位，因为之前都没有得到过这个皇家摄影学院颁发的任何奖项哈，就以前如果说皇家摄影学院要给谁颁发一个荣誉会员头衔的话，肯定这人是得过奖的，可是凯特之前一直都没有得过。那所以凯特现在非常开心，他说我真的好开心哦，你们能给我这个荣誉头衔。其实说到给小朋友拍照哈，儿童摄影，我就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就前两天一个朋友高中同学哈在朋友圈里面发的，他说他想给孩子拍照，于是呢就找到了一个专门给孩子拍照的那种摄影大师，就向他求教，哎呀我怎么样能够用我的相机把我们家孩子拍得更漂亮呢。他就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为什么哇你们这些专业的摄影师追焦都那么准呢，能够把焦点全放在小朋友的眼睛上呢，哇那眼睛看得透透亮的。然后那个大师回答说，索尼 A722 眼控追焦技术。那为什么你们照片给孩子拍照虚化的都这么好呢？ GM85 1.4 镜头。

大神的意思啊。那这个 master 呢，在过去的从上个月底，也就是12月29号开始，一直到现在，已经打败了很多世界顶尖的棋手，包括韩国的朴廷恒，他是排名世界第三的，还有世界第五的日本的棋手井山裕太，还包括咱们现在目前排名世界第一的中国棋手柯洁，都把他们战胜了。唯一一个打败 master 的，就是中国的职业围棋手，叫做陈月夜之间，他们俩的对弈啊，那打了个平手。后来呢，经过这个官方证明说，承认了啊，说这个 master 到底是谁，就是 AlphaGo。 然后你说哇，这个陈耀月打败了 AlphaGo 啊，不是打败，就平手啊，好厉害啊。然后后来发现是因为就是陈耀月一方掉线了，所以才跟 master 打了个平手。那目前官方的啊，说人工智能实验室的 DeepMind， 它的创始人也就是 AlphaGo 的创始人叫德米斯哈萨比斯，在一个 Twitter 当中呢，就透露了说，以这个 Master 这个身份来出战应战是 AlphaGo 的非正式测验。那稍后今年当中啊， AlphaGo 可能会升级之后的 AlphaGo， 预计会参加一些围棋界的更加完整的、时长更长的一些正式的比赛，来探索围棋赛事的未来。其实说实话，就这个计算而言，人类真的没有办法跟机器比，你说是吧？那机器可以一秒算，我看了一下，说2.5个G的数值，相当于它可以算到26亿这样的计算。所以你说围棋，我下一步算一下，我下一步该怎么走？人类怎么可能赢得过 AlphaGo 呢？对不对？所以 AlphaGo 自从出来了之后啊，给喜欢围棋的人带来了一些挫败感。总觉得哎呀，反正我再怎么努力，再怎么下都下不过 AlphaGo 的了呀，那我还不如不学围棋了。但我想跟你说的是，我觉得我对围棋还是挺有兴趣的。就关于这个黑白子哈，我会很多 AlphaGo 都不会的东西。比如说 AlphaGo 会用五子棋的规则下围棋吗？ AlphaGo 会用黑白棋玩弹子吗？剪完脚趾甲之后， AlphaGo 会用棋子磨老皮吗？这些都是我会，然后 AlphaGo 不会的，所以我对 我对围棋很有兴趣。 等时间过去，等现在的一切变成回忆，在某个夜里，我将站在海边大声喊你，曾有的悲喜将会温暖，也会刺痛我的心。我知道我一定会后悔失去你，就快看不到你的背影，分手就要成定局，我快要不能呼吸。能够相爱并不容易，无法想象没有你。那些洒满阳光日子里，那些眼泪和笑语，你真的已不在意。慢慢轻轻地喊着，曾经爱你，永远爱你。现在的一切变成回忆，在某个夜里，我将站在海边大声喊你，曾有的悲喜将会温暖，也会刺痛我的心。我知道我一定会后悔失去你，就会看不到你的分手就要成定局，我快要不能呼吸。能够相爱并不容易。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贴心关怀，1033听若有情。 天热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半点天热有情。今天是12月16号，星期一，阴历腊月19。首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到夜间霾，最高气温2度，最低气温-8度。廊坊霾，轻度污染，2度到-6度。首都北京霾，2度到-5度。晋陵天津霾，轻度污染，2度到-2度。以上天气资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廊坊、三河继续执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措施。今天是16号，双号车可以出行。首都北京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我们来关注春运的话题。春运一词最早出现于1980年的《人民日报》，是中国在农历春节前后发生的一种大规模的高交通运输压力的现象。以春节为中心，共40天左右，每年农历腊月15到次年的正月25。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人口流动限制的放宽，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离乡外出务工、求学，诸多人群集中在春节期间返乡，形成了堪称全球罕见的人口流动的春运。近30多年来，春运大军从1亿人次增长到2015年的37亿人次，相当于让非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的总人口搬一次家。今年铁路春运从1月13号开始到2月21号结束，为期40天。受2017年1月5号全国铁路调整运行图的影响，12306网站、铁路12306 APP 以及电话订票平台的预售期由原来的60天调整为30天，其他销售渠道同步缩短为28天。好了，感谢收听天热有情，下个半点再见。 各种用水不用慌，天下无漏来帮忙，不用砸砖和刨墙，经济实惠有保障。北海防水总代理天下无漏，再造耐久防水层，呵护温馨住所。咸人西大街176号，电话13931620338。 美在聆听，美在生活，这是长途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雷人秀，我雪雷陪着你啊。平时你喜欢看电子书吗？我觉得最近这几年呢，科技技术发展，我们很多书本都出了电子版哈，你都可以在网上看得到。那现在有一个最新的报告，是电子书服务提供商来发出来的数字哈，说其实68%的数字阅读用户，就看电子书的基本上都是25岁以下的年轻人，所以年轻人看电子书已经成了一个常态了哈。比如说这个像高中生和大学生喜欢看电子书，平均每年看18本电子书。那另外呢，而且这个平均每天阅读电子书的时间有36分钟，年消费金额，也就是花钱花在电子书上的，要花72块钱。那比大学生啊高中生更喜欢看电子书的另外一个群体是职业人士，就是上班族。上班族更喜欢在电子书上花时间和金钱哈、啊、比如说工作10年的读者平均每天阅读电子书51分钟，年消费金额就用在电子书上的花费有145元。那另外呢，大部分人喜欢看电子书主要是哪一几类呢？比如说像国产的漫画类啊，目前这几年的电子书呈爆发式增长哈。像严肃类的还有深刻类的电子书也受到了读者的热捧，还有悬疑类的电子书也是格外受到年轻人的喜爱。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看电子书哈，但是我真的挺喜欢看电子书的。但是通常情况下我不会在电子书上花钱，你知道吗？因为上网搜就能搜得到啊，没有，基本上没有什么版权啊，不是说没有版权，就是没有保护起来。所以比如我经常看到好看的电子书，看到一半官方的说啊，你接下来你就要付钱了，我就会把这个书的名字记下来，然后到网上搜某某某书名，然后后面加上卫生间吧。 我很喜欢看严肃类的电影。 我的一份柔情，我的一片心意，我一封钱给到你，不要对我冷漠，不要不理睬我，怕你冷冷的待我，不求你的富贵，不求你的荣华，只愿你把我珍惜，给我一些关怀，给我一些安慰，也就能满足我心扉，好好爱我，好好珍惜这份情感，来之不容易，好好爱我，不要犹豫，我一颗心好爱我， 爱我， 好好珍惜， 好好珍惜 这份情感，来之不容易，好好爱我， 爱我， 不要犹豫， 不要犹豫， 我的心已经属于你，好好我好好珍惜这份情感，来之不容易， 不容易， 好好爱我， 好好爱我， 不想勉励， 不想勉励， 幸福人生藏在爱情里。 李雷呢，他们家儿子最近大学毕业了之后哈，一直没怎么找工作，你知道吧，在家里待着的，每天就依赖父母生活，不仅在经济上接受李雷还有韩梅梅的赞助，而且心理各方面都跟个孩子似的，在父母面前表现得也跟个孩子似的，所以呢这个李雷实在看不过去了，就指着儿子说 Oh you kangaroo generation。 OK， 什么是 kangaroo generation？ 这就是袋鼠族。什么叫袋鼠族呢？ Well, kangaroo generation is known because its members still live with their parents. 袋鼠族呢为人熟知，就是因为他们毕业之后长大之后依然和父母一块同住，没有办法离开父母的袋囊而独立，这就是当代的袋鼠族。所以李雷就跟自己儿子说了，儿子啊，你看看我年轻的时候就不跟我爸妈住在一块儿啊，你要有自己的房子。他儿子说，爸，你年轻的时候你那房子是爷爷奶奶买的。我们就踏踏实实的做一个袋鼠族吧， Kangaroo generation。 OK， 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他问几朵花才能够搞定他，我隔着电话问他想尽方法，双眼有点忙，却说努力吧，只要他快乐，我的难过好打发。可惜他不痛，我心有些痛，微笑停。 计方法，上演有点麻，接受努力吧，只要他快乐，我的难过好打发。可惜他不同，我心有些痛。 就算闭上了眼，也看得见爱情的画面。能专心以为，这么让人醉，一个眼神就够让彼此了解。怎舍得拒绝吻你的誓言？就算闭上了眼，也看得见爱情的画面。我心的喜悦，准备和你一生缠绵。你为你若是季节，我就是春天。你为你若是黑夜，我情愿失眠。你为你若是情愿，我随着去飞，带一种我心的喜悦，准备和你一生缠绵。我真心以为，沉默让人醉，一个眼神就够让彼此了解。怎舍得拒绝吻你的誓言？就算闭上了眼，也看得见爱情的画面。能专心以为，沉默让人醉，一个眼神就够让彼此了解。

么梦里有继续的呼吸，应该用什么谎言善待自己。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消费几份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日前，廊坊市委常委、三河市委书记韩占山带着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先后走访慰问了驻燕郊63628部队官兵和部分老党员、低保户、特困职工，为他们送去慰问品和美好祝福。市委常委、人武部政委邱焕龙，市委常委、市委办公室主任梁宝杰一同慰问。在驻燕郊63628部队，韩占山对他们多年来支持地方经济建设、维护地方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韩占山说，支持部队发展、支持国防建设是地方党委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市委市政府将会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部队的建设和发展，持续提升双拥共建成果，共同为实现强军目标和加快地方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在80多岁高龄的老干部王希勇家里，韩占山握着老人的手，与他拉家常，问寒暖，叙发展。韩占山对老人为党的事业和三河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希望老人能够在安度晚年的同时继续发挥余热，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在老党员张春浦家中，韩占山给老人拜年，并听取了老人对市委市政府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详细询问老人的身体和生活情况，对老人退而不休、积极发挥作用、贡献余热的精神表示钦佩，同时祝愿老人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低保户张春兴因患脑溢血后遗症、尿毒症等多种疾病多次住院，闵惠昌肢体二级残疾，靠妻子照顾，全家靠维修小家电维持生活。特困职工王志新患尿毒症，孩子正在上大学，高额的医疗费用导致他们生活困难。慰问中，韩占山详细了解了他们的生活和身体情况后，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始终如一，柳阳说，我的朋友圈基本上不发广告和拉票，即使发人情广告啊，一般第二天就删了。我就是这样，就是发广告没关系，关键要按时给广告费啊。好，跟你一块聊一聊。哎呦，这是一个你知道做广告的心声啊。跟你一起聊一聊那些朋友圈里头你见过的奇闻趣事哈。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和分享。那如果你想加入到我们的听众群聊当中，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小写字母 DJ 雪雷啊，来拉进去。 最怕遇见多情种，你与我相拥，说海誓山盟，怪夜色太朦胧，把劝告当耳边风，我放任冲动汹涌，给所有真情，如你的真心，越付出越心痛。听你一千个借口伤透我，有999，我忘了爱的理由，把原谅当作享受。我受一千个伤口也不够，却还想再偷一些温柔。这轮回没有出口，有人说爱像迷宫，最怕遇见多情种，你与我相拥，说海誓山盟，怪夜色太朦胧，把劝告当耳边风，我放任冲动汹涌，给所有真情，读你的真心，越付出越心痛。听你一千个借口伤透我，有999，我忘了爱的理由，把原谅当作享受。我受一千个伤口也不够，却还想再偷一些温柔。这轮回没有出口，我忘了爱的理由，把原谅当作享受。我受一千个伤口也不够，却还想再偷一些温柔。这轮回没有出口，这轮回没有出口，这轮回没有出口。 HY 留言说，这个最近朋友圈都好多人在流行这种相机啊，好多人都在玩啊。我点开了看他的那个截屏哈，原来是美颜相机。我很需要，有了美颜相机我就敢发自己的照片了。好，我们来看一下二群，风清扬留言说，我的朋友圈全是广告，知道的是朋友圈，不知道的以为我朋友圈是个广告公司呢。关键是你这广告公司肯定是亏本的。龙少留言说，前几天朋友圈的美女们都戴着口罩拍照呢。 你问一下美女们，口罩多少钱一个啊？ 好，和你一起聊一聊朋友圈里头的奇闻趣事，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那如果你想加入到听众群聊当中，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小写字母 DJ 雪雷。 你又是谁？不知道你还找谁？愿你耐人寻味，证据可能是是而非， 还来不及决定，约会已确定不是场误会，是谁做的错，是麻木的对，已无所谓。 看见你看不见黑白是非，闭起眼睛也会望穿秋水。 就因为不忙不爱，所以不爱无味，不能不追。如果那不是你，你又是我的谁？只是一场偶遇，只能坚持成为一对，冥冥中有支配，还是谁的心中有鬼？有爱的体会，这是去是非已无所谓。看见你 看不见黑白是非，闭起眼睛也会穿秋水。只因为不忙不爱，所以不爱无对，不能不追。 好在前往回味，不管面对面对西南北，谁就让谁包围，可谓千万回归，何必要跟良心作对？如果不是你，又是谁？ 电话，另外去找一个荒芜的家。别笑我像 Richard Gere 般潇洒，恐怕相思从此都落在天涯。风起时里面许多深情表达，却没有半个吻是留给我吧。背起稻香，一只孤单的鸟，被吞进天空蓝蓝的嘴巴。两手空空坐飞机，难得舒服多神奇。人生其实不要任何玩意，生活简单一点可的美丽，想得太多放不下，对不起。心里的标签该写上谁的地址，只好悄悄地写上我好爱你。然而没什么你在我手里，只好把它贴进心中的你。两手空

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因为零零散散我们都来停留。 铁砂掌，连环嘴，隔空狮子吼，语不惊人死不休，一个字。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守不到你，谁不在唱着那个大话题，真真假假反正明天就忘记，见了面的机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轮不到你，唱着歌都会冷清，把话都话题最带劲，见了面的机会好 happy， 上了花店幻想自己是巨星，摘下花叶眼睛就更接近，今天一定要是最美丽，来了你我还是要清醒，把两个小孩全都留在家里，下班的朋友们去参加啊，见面般的聚会好 happy， 大快大快大呀，大快大快大哒啦，大快大快大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啦。 是今天跟你聊一聊朋友圈里头的奇闻趣事，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三弟留言说，一般情况下呢，晒幸福的朋友圈我都会拉黑啊，我喜欢看晒惨的朋友圈，那谁晒惨谁伤心，我就使劲给他点赞，这就是我活下去的动力。好吧，哇，三弟啊，你的朋友圈一定很惨呢。另外这个风清扬留言说，我还是喜欢，比较喜欢您刚刚说的电子书，他说我还是喜欢看纸质书哈，特别是小人书，我也挺喜欢看纸质书的，特别是一些严肃的书，你说要看电子书的话真的是看不下去的。 听众说广告中插播雷人秀，我们广告费应该不少。枫叶一婷留言说，这个我朋友圈都是人家晒儿子穿个衣服啊，吃个饭啊，或者是在家看个电视剧，都能把他儿子的照片刷屏咯。这个听众三零留言说，朋友，我的朋友圈现在越来越不纯洁了，特别是冬天，明明6:30就走了，拍张单位的照片，回家等到12点然后再发，还附上一句，啊，加班到现在呀。哇，你三零，你的朋友圈很惨的，我跟你说，你这么惨的朋友圈，刚刚那位谁喜欢看惨来着？你们俩应该互相加一下。另外，记得把老板屏蔽了，知道吗？简简单单留言说，我朋友圈天天都在晒幸福，看着是不是很碍眼，是不是很碍眼，把它屏蔽了。所以我对于所有问题的答案就是把它屏蔽了。另外有听众说朋友圈被马云绑架了，好像最近确实啊，叫走马是吧，就是公众平台上春雷说的，走你走马。好，跟你聊一聊那个朋友圈，你看到的一些奇闻异事哈，也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如果你想加入到我们的听众群聊当中，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小写字母 DJ 雪雷啊，来给你拉进去。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咯。 See you。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要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已，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要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已，多怕 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手中享受那份难得的轻松，习惯了有你的陪伴，你总给我莫名的感动。有你我总不愿意醒，睡在柔软之城的梦，用微笑做一星星挂在甜美走过的天空，你给我每一次都是新鲜，我对你的依恋越加明显。就在我离你此情缘的瞬间，我再也无法离开你身边，你给我每一次都是新鲜。我对你的依恋愈加明显，就在我们彼此情缘的瞬间，我再也无法离开你身。 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欢迎光临兰亭食府，本店川粤鲁各大菜系应有尽有，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1月16日星期一，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整点听。国家卫计委公布数据，2016年12月全国人感染 H7N9 禽流感达到106例，死亡20人。卫计委称，目前我国已经进入 H7N9 疫情高发季节，不排除在南方部分地区病例持续出现等情况。目前国家12监总局印发中成药通用名称命名技术指导原则，指出中成药不应用宝、灵、精